首饰到国华呀，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 买首饰到国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嗯，又见面了，我是千纯，这里是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这几天喜讯很多啊，首先要恭喜一下杰哥，哇，喜获双胞胎。那无论你是不是张杰的歌迷，这始终是一件喜事哈，所以送上我们音乐加速度迟到的祝福，然后也沾沾他们的喜气哈。爱的传奇， 知道未来有多远，渴望幸运随时间蔓延，赶走无助的黑夜白天，吹干汗水不知疲倦，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爱上天的高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亮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阴晴不熄灭不停歇，继续向前，把我人生的方向一往无前，路过每一天传奇画面，等待与幸福遇见，瞬间阴霾变成永远，梦想一直在身边，瞬间迎来变成永远，耀眼梦想已经实现，爱上天的高路的远，海阔无边，与梦同行不懈传奇的诗篇，遇上心所爱有马眼角，感谢风雨中并肩，平静不熄灭停歇，继续向前，把我人生的方向一往无前，路过每一天传奇画面，等待与幸福遇见，明天并不遥远，追逐的梦从不曾搁浅， 吻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 爱的传奇来自张杰，微信公众账号上奇异果说，我也看到了张杰两个闺女的四个小脚丫，非常的可爱哈。不知道二位家里有没有双胞胎的基因，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娜娜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手段哈，看来是真的准备好要小宝宝了。我不是说喜欢谢娜，而是喜欢这种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并能为之付出实际努力的人哈。来听 Wake Up 黄龄。 当太阳都已经醒来，看那窗外一整片开，快推开门，点亮了色彩。1, 2, 3, 4，谁被描绘现在 ？Wake up， 微笑告别昨天，和尺度说再见。Wake up， 一身华丽冒险，海盗飞上天。Wake up， 睁开眼，七十二变。Oh， can't you see it？ 世界因你而改变。陌生人跟过来 ，High five， 来，我的心也。小快快跟上这音乐的节拍 5, 6, 7, 8 去改变未来。 Wake up， 挥手告别昨天，和迟钝说再见。 Wake up， 开始华丽冒险，海盗飞上天。 Wake up， 睁开眼，七十二变。 Oh yes I can， 我可以打破极限，这失败是我们的乐园，跨醒来装睡的全世界。你明白我了解，因为爱最美，所以发现爱不如爱再多一些。嘿，陌生人跟我来 high five， 来，我的心也一样敲开，快跟上这音乐的节拍 5, 6, 7, 8去改变未来。 Wake up， 挥手告别昨天，和迟钝说再见。 Wake up，海盗飞上天。 Wake up， 睁开眼，七十二变。 Oh yes I can， 我可以打破极限，像我们也一样，也小小的梦想也许谁都没发现，都没听见，那梦想依然真切。这时代是我们的乐园，每一天多一点新发现，去感觉，去观察世界多么美，我想你和我都一样用心体会。这时代是我们的乐园，快醒来装睡的全世界。你明白我了解，因为爱最美，所以发现爱不如爱再多一点。

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该孩子气的男人香。呜，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呜，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呜，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射游荡。呜，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呜，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瘦弱而感伤，好像就这样。 这么复杂的歌词，还是要找到歌词才能好好的跟着他一起唱哦。还有最后一遍副歌，如果方便的话找下歌词一起哼唱来。 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呜，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 不管别人投什么眼光，这样的语句常常在梁静茹的歌词中能够听到哈，所以别再问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啊，梁静茹自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哈。那但愿我们都拥有勇往直前，然后遇到困难也不退缩的勇气，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哈。又是一首甜美的对唱情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在某个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哈，这对组合非常的亮眼，是跟谁都有 CP 感的赵丽颖携手万千少女心中的一个男神。 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走过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 我和你的关系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话语、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像鲨鱼，从不畏惧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 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是来自吴亦凡和赵丽颖的《想你》啊。其实无论好不好听，养眼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也可以搜索今天的歌单，有好多新朋友，比如说可儿、小可儿还有云等等啊，直接发来歌单两个字，那是收不到这个立刻回复的哈，一定要点击主页查看历史消息才可以找到今天的歌单，记住了吗？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惊味儿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十七，乐多港过惊味年，乐多多福更多。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基础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日，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1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好，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沙宝亮新歌《无赖》上线，沙宝亮用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诠释了成熟男人面对爱情的释怀与无奈。李小杰早点回家 MV 首播，温暖发声让酸甜苦辣涌上心头。 MV 通过沙画形式刻画了离家游子一路的经历，李小杰早点回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更让远离亲人的我们更想念家乡。青年歌唱家邓超宇携全新单曲《家》回归，正值春运，抒情的嗓音传递出满满的爱与关怀，关注留守儿童唱出游子归家的期盼。

间何时何地其实都适合抱一杯咖啡在手，对不对？这里是歌未央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们来听杨宗纬歌未央。 没做什么事的已经看见接近夜晚的夕阳，在停住，要我珍惜在绿地的时光。多可惜，在旖旎的地方，也只能独自跟星月对话。荒唐的人生呀，太过无常，随地下榻。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难道我还在寻找所谓的地久天 这最后一段啊，感觉很悠扬，可以让你的思绪飘扬一会儿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的音乐快车道，你做好准备了吗？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快车道。 Sugar runs by. I feel nice. Sugar runs by.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Yeah.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You took your time to call, I took no time to fall. You gave me nothing at all, but still you're in my way. I beg and borrow and steal, at first sight and it's real. I didn't know I would feel it, but it's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r baby.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Boy, you came into my life, I missed you so bad, I missed you so bad, I missed you so, so bad. Boy, you came into my life, I missed you so bad,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I missed you so, so bad. 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快车歌的三首歌曲，分别是 I Got You, Make It Big 和 Call Me Maybe, 分别来自 James Brown, James Zhang 和 Carly Rae Jepsen。 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当然这个动作不建议正在驾驶车辆的朋友来践行啊，可以先把我们的联系方式记下来，稍后把车停好了以后再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比较好。当然如果在旅途中有三五还有结伴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坐在副驾驶的朋友们来和我分享你们的沿途风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我们每次的快车道之后一般都是一首慢节奏的抒情曲风的歌曲来衔接，来转换一下节奏。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听到这个前奏，相信热爱音乐的你一定不会陌生。当初带这首歌来到我面前，真是被他的掩饰不住的才华来惊艳到，现在来回听一样也觉得毫无年代感。这真是一首好歌的魅力哈，经久不衰是需要音乐人真实的才华还有水平的。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地聆听。 让我保护你，让我照顾你， 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 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把最后一个一定要说你。 就不能当作游戏，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 说 是来自曹格专辑 Naughty Gentleman 当中啊，整张专辑其实都是蓝调抒情风，特别适合我这样的胃口。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和我一样被他深深吸引啊，被他的才华深深吸引啊，可以来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上面，我们来举个爪握个手，然后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对曹格的感受啊。顺便也可以聊聊你最近的旅行日记都在哪里玩，或者都想去哪里，或者去哪里玩过。不知道有没有像陈丽这样的，世界那么大，而自己只去过东南亚的。陈丽，我只去过东南亚。 世界那么大，我只去过东南亚，全是黄皮肤，全是黑头发。世界那么大，真的好想去别的国家，男朋友女朋友陌生街上走，陌生的猫咪，陌生的狗，陌生的老人摸我的头，陌生的少女对我 thank you。 难道你觉得是时候，请通知我，我随时能走，你说去哪儿，我都点头。 听到的是来自陈丽的《我只去过东南亚》，要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2018全新出发，大家好，我是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 五折起， 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到你家巷口，什么都没说，只因为牵着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 是流行歌曲，谢谢李荣浩4分19秒的演唱哈，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会在每周末上午8点到10点为你奉送精挑细选的耐听的好听的流行歌曲，好听不好听我说了算，快乐你决定。我们来听大女人矜持，快乐我决定。 矜持的快乐我决定，是的，心情要由自己决定，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即使没有太阳也要感觉自己在沐浴阳光哈。继续来听是由美国纽约 DJ 组合的 Chainsmokers 和英国乐队 Coldplay 合作演唱的歌曲，是被作为的 Chainsmokers 首张录音室专辑 Memories Do Not Open 的第二支推广单曲，被发行于差不多去年的此时吧。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and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And the myth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arose, the suit before he ripped.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是来自 Chainsmokers 和 Coldplay 合作。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接下来听一首歌，是一个92年射手座的一个小姑娘，非常有才情，歌曲呢都是由自己创作的，之前千纯推荐过，但是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她叫刘润杰，2015年是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二季而走红。 你在国际场酩酊，偶尔没爱过几回透彻，打字 丝一横，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眼两个，觉得深刻真诚是个哈萨皮囊，潦草包裹交谈人生。 来自刘润杰的《二两情话半两风》，来自他前年的新专辑哈，整张专辑他是一口气录制而成的，所以非常的厉害，现场的唱功很棒，气息也很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歌手叫刘润杰。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黄义达《专属密码》。 不迷路。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声音和曲风都变得有点小清新小欢快的丽娜哈带来的 My Way。 这首歌在我们节目当中出镜率也挺高的，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觉得这种节奏非常的欢快，无论你把油门踩到多少我觉得都很搭。如果你感受完了觉得我说的对，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纯上冒个泡。 就在这一个世界，我和你不愿放心的誓言，去一去身边是风雨雷和电，随我同行。只想伴随着我的心情，放纵着我自己，随我一起丢弃了压抑，不停地呼唤你，有一种声音在我的心底不停地寻找你，那是自由推开了阻力，尽情地活出我自己。 Guess that is destiny, doing it right, and just like they do in the Mediterranean. dancing, we're dancing in the street in Barcelona. Barcelona 来自 Ed Sheeran， 出自他的 Divide 那张专辑哈。这边已经有人在预祝了，说期待全英音乐奖黄老板大获全胜哈。其实，在刚刚过去的第六十届格莱美当中 ，Ed Sheeran 凭借这个 Divide 的专辑已经获得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包括他的单曲 Shape of You 啊，也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奖哈，算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了吧。Ed Sheeran 之后，我们来请出她的好闺蜜哈，最近也是在爱情里蜜里调油的 Taylor Swift， Sparks Fly。广告麦霸就是要唱到最后一秒哈。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谁嗓门大谁会嘶吼哈。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本来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凡人歌，哎，经过五月天和萧敬腾的重新改编，我们还是听出了不一样的振奋哈。我说了，以前的歌坛其实更讲究的是谁更细腻，谁处理得更好，谁的唱腔反映歌曲的精髓最精准哈。接下来这首歌也同样出自李宗盛，而这个女歌手呢是在林忆莲之前李宗盛极为偏爱的陈淑桦。我觉得歌手已经不够确切描述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了哈，真的是太会唱了，再也找不到这么细腻这么有女人味的女生了。 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深信到一猜，从疼爱到伤害，从绚烂到苍白，从厮守到分开，从感动到感慨，从体谅到责怪，从期待到无奈，从狂喜到悲将来。一份爱如果消失得太快，你可不可以当它是命运的安排？ All those lonely nights, lonely nights, 多么的爱，爱过的人都明白，那种孤单的感觉到今天还在。才明白，回不去也甩不开。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耳边听到的是 Bruno Mars 24 Karat Magic， 这首歌从发行一到现在一直超级火，最近又火了一把，是因为60届格莱美当中哈、大放异彩。 Bruno Mars 获得了四大通类奖项当中的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啊，还获得了 R&B 类别中的最佳歌手、最佳歌曲还有最佳专辑七项大奖，领跑成为最大的赢家啊！疯狂的 slay 节奏根本停不下来。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张惠妹 Yes or No 或者韦礼安的自由，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对了，还捎带一句，因为 Bruno Mars 全球巡演中国站已经开启了，上海站好像是首先登陆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用你的荷包亲自当面去给他点赞呢？ 音乐快车道， 节目的最后送上你们最爱的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和某个人有关。是的，他是小松奇谈的节目的片头曲。就在前天吧，48岁的高晓松兴冲冲地发了一个微博啊，说自己正式成为了哈佛大学研究员了，感觉好像是一个轮回。一大家子的理科学霸偏偏生了高晓松这样的一个文艺青年，然后等到大家都相信他的诗和田野是他一生的追求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学术领域。 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差不多了啊，9:55.58，该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同名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我们明天8点不见不散。 他坐在我对面，低头说珍重再见，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在分手的街边，他紧抱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心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与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